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4章丽塔斯基特的独家新闻第75集。 巴格曼看上去简直有点恼火了，但他没来得及说出什么，因为弗雷德和乔治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 你好，巴格曼先生， 弗雷德愉快地说， 我们可以请你喝一杯吗？ 不用了。 巴格曼说着，又失望地看了哈利最后一眼。 不用了，谢谢你们，孩子。 弗雷德和乔治似乎和巴格曼同样失望。巴格曼打量着哈利，就好像哈利不知好歹地服了他的美意。 好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 他说， 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。祝你好运，哈利。 他匆匆走出小酒馆，妖精们都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。哈利回到罗恩和赫敏身边。 他想要什么？ 哈利刚坐下来，罗恩就问道。 他提出要帮助我解开金蛋的秘密。 哈利说。 他不应该这么做。 赫敏显得十分震惊，说道。 他是裁判之一啊，而且你已经自己琢磨出来了，是不是？ 差不多吧。 哈利说。 哼，我想如果邓布利多知道巴格曼在劝你作弊，肯定会很不高兴的。 赫敏说，仍然是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。 我希望他也向塞德里克提供同样的帮助。 他没有，我问过了。 哈利说。 我们才不关心塞德里克是不是得到帮助呢。 罗恩说。哈利暗自赞同。 那些妖精看上去不太友好。 赫敏一边小口喝着黄油啤酒，一边说道。 他们在这儿干什么？ 据巴格曼说，是在寻找克劳奇。 哈利说。 克劳奇的病还没好，一直没有上班。 可能是珀西给他下了毒吧。 罗恩说。 他大概以为如果克劳奇断了气儿，他就会成为国际魔法合作司的司长了。 赫敏瞪了罗恩一眼，意思是别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。然后他说， 真滑稽，妖精居然寻找克劳奇先生。一般来说他们是跟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打交道的呀。 不过克劳奇会说许多种语言。 哈利说， 妖精们大概需要一个翻译。 怎么，你又开始为讨厌的小妖精们操心了？ 罗恩问赫敏。 又想成立一个 SPUG 什么的丑陋妖精保护协会？ 赫敏讽刺地说。 妖精才不需要保护呢，你没有听见比斯教授讲妖精叛乱时是怎么说的吗？ 没有。 哈利和罗恩同时说道。 听着，妖精非常擅长对付巫师。 赫敏说着又喝了一口黄油啤酒。 他们非常聪明，他们才不像家养小精灵那样不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呢。 哎呦， 罗恩盯着门口叫道。丽塔斯基特走了进来，他今天穿着件香蕉黄的长袍，长长的指甲涂成耀眼的粉红色，身边跟着他那个大腹便便的摄影师。他买了饮料，和摄影师一起穿过人群，朝近旁的一张桌子走来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都瞪眼望着他，他正在飞快地说着什么，似乎对什么事感到非常满意。 他似乎不太愿意跟我们说话，是不是伯佐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在做什么？后面跟着一大群妖精，还说是带他们逛风景，完全是胡说八道。他从来都不会撒谎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们要不要再挖掘一下？魔法体育运动司前司长卢多巴格曼名誉扫地，这个开头真够劲儿。伯佐，我们只需要给他找一个合适的故事。 又想毁掉一个人的生活？ 哈利大声说。几个人转过脸来，丽塔斯基特看清了说话的是谁，镶着珠宝的眼睛后面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。 哈利， 他说，顿时笑容满面。 太好了，你们为什么不过来一起？ 即使骑着一把十英尺长的飞天扫帚，我也不愿接近你。 哈利气愤地说。 你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海哥？ 丽塔斯基特扬起描得很浓的眉毛。 我们的读者有权知道真相，哈利，我只是履行我的。 谁在乎他是不是混血统巨人呢？ 哈利喊道， 他没有一点不正常的地方。 整个小酒馆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。罗斯莫塔女士从吧台后面朝这边望，她正在往大酒壶里倒蜂蜜酒，大酒壶都满得溢出来了，她也没有觉察。丽塔斯基特的笑容微微闪动了一下，但她马上又把它重新固定好了。她打开鳄鱼皮手袋，掏出她的速记笔，说道， 愿意跟我谈谈你所了解的海格吗，哈利？一身腱子肉后面的人性，你们令人费解的友谊，以及友谊后面的缘由，你是不是把他看作父亲？ 赫敏猛地站了起来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杯黄油啤酒，就好像那是一颗手榴弹。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， 她咬牙切齿地说， 真是不择手段，只要能捞到故事，不管是谁都不放过，是不是？就连卢多巴格曼。 坐下，你这个傻乎乎的小丫头，对自己不明白的事不要乱说。 丽塔斯基特冷冷地说，目光落到赫敏身上时变得冷漠而凶狠。 我知道卢多巴格曼的一些事情，他们会吓得你头发都竖起来，不过也用不着。 他说，打量着赫敏乱蓬蓬的头发。 我们走吧， 赫敏说。 快点，哈利，卢恩。 他们离开了，许多人都望着他们。走到门边时，哈利回头看了一眼，丽塔斯基特的速记笔拿出来了，在桌上一张羊皮纸上嗖嗖地来回滑动。 他接下来就要对付你了，赫敏。 他们快步来到大街上时，罗恩压低声音担忧地说， 让他试试吧。 赫敏满不在乎地说，但气得浑身发抖， 我会给他点厉害尝尝。我是傻乎乎的小丫头，哼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，先是为哈利，然后是为海格。 你可别去招惹丽塔斯基特， 罗恩紧张地说。 我说正经的，赫敏，他会挖掘你的一些情况。 我爸爸妈妈不看原家日报，他不会把我吓得东躲西藏的， 赫敏说。 而且海格不能再躲藏了，他不应该被这个败类搅得心烦意乱，快走。 赫敏迈着大步走得飞快，哈利和罗恩卯足了劲儿才赶上他。上次哈利看见赫敏气成这样，是他打了德拉克马尔福一记耳光的时候。他撒腿跑了起来，领着他们一路飞奔，穿过那道两边被带翅野猪护着的大门，跑过场地，来到海格的小屋旁。窗帘仍然拉得严严实实，他们走近时可以听见牙牙的叫声。 海格， 赫敏喊道，一边敲打着房门。 海格，够了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，没有人在乎你妈妈是个巨人。海格，斯基特那个讨厌的女人，你不能让她得逞。海格，快出来吧，你不过是在…… 门开了，赫敏刚说了句 你早该…… 又猛地住了口，因为她发现与她面对面的不是海格，而是阿布斯·邓布利多。 下午好。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，笑眯眯地低头望着他们。 我们想看看海格。 赫敏声音很轻地说。 我已经猜到了。 邓布利多说，眼睛里闪着诙谐的光。 为什么不进来呢？ 好吧。 赫敏说。他和罗恩哈利走进了小屋。哈利刚进门，牙牙就呼地朝他扑来，隐隐狂吠着，想要舔他的耳朵。哈利躲开牙牙，四下张望着。